京，大写的威，蓝天的蓝。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轻度霾，局地中度霾，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在13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马上这个进入到了这个十二月份了啊，快哈、啊，现在已经11月份的中旬了。那北京楼市呢，应该说也要进入这种旺季的一个尾声了。那么近期呢，北京的楼市情况怎么样啊？各市场的之间的这个数据又怎么样？我们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一位新朋友哈、啊，是来自诸葛找房的首席分析师陈雷，您好。 哎，你好。 嗯，大家呢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的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的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另外大家如果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同样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的方式呢来进行报名。报名的时候留下您的姓名、电话以及要装修的房子的位置以及时间告诉我们就可以了。好吧，那说到这个北京这个十月份或者11月份整个楼市的一个情况哈，那陈雷先给我们总结一下。 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应该都清楚，在楼市上呢有这样一个说法叫金九银十、 嗯、 那么也就是说在传统的时候9月份和10月份在我们楼市来说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旺盛的销售旺季，但是今年的9月和10月呢却出现了一个不太一样的声音，就是和往常不太一样。继续介绍。从那个10月份整体上的数据来看的话，北京市这边新房数据是10月份的销售额只有210.45亿元，然后它环比下跌了8.36%，而10月份的销售均价呢是38183，那么它也是环比下跌了0.11%。而从二手房的数据上来看的话，那么情况就更加惨淡了。10月份的时候，北京市的二手房住宅仅成交了8879套，它环比下跌41.9%。但，二手房往前环比下跌的这种大幅度的下跌呢，就是表明现在的一个市场就金九银十这种说法已经褪去了它之前的那些光彩。 嗯， 现在市场来说整体还是比较冷淡的一个状况。 嗯。 所以也就是说，现在这个不管是这个九月还是十月啊，可能没有达到往年的那种热度哈。 嗯。 但是呢，可能在这个大家觉得可能马上要到这个淡季的时候啊，可能很多朋友还说，那我还是有这种需求啊，是吧？这市场它还是有这方面的这种需求。那你觉得这个十月份，因为现在已经马上也差不多过半了嘛，快过半了，你觉得十月份的情况会怎么样呢？ 十一月份来说的话，因为从去年的317调整，317新政这开始调控之后呢，现在的北京市场一直是在处于一种不断的调控的一个状态，而且这种调控的形式呢，也逐渐的从限购限贷等等传统的调控方式，包括前段时间的这种公积金的政策呀，然后包括国家这边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的这种办法，从各种政策的状况来看，现在的政策调控已经进入到了一种微调状态。 嗯， 那么在这种微调状态情况下，尤其是现在是本着一个防止房价大涨，同时也要防止房价大跌的这样一种主的一种调控基调的情况下，市场将会继续稳定下去。 嗯，那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政策哈，那我们不妨也跟大家来总结一下，从十月份开始哈，你刚刚也说到这个出现这种微调的这种状况嘛，对吧？ 对。 那整个十月份或者说到现在的十月份哈，我们这个政策有什么样的一些情况，也给大家总结一下。 政策来说的话，大概是从两方面来说吧，一个是国家层面，一个是北京的层面。那么从国家层面来说的话，十月十一号的时候，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一个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的这样一个政策。从这个方案上来说的话，他提出2018年到2020年要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推动传统商贸创新发展，建设培育特色商贸小镇。也就是说，从政策方面来看的话，现在国家把发展重心逐渐往租赁市场来转移，而对于开发市场是稍微有所这种支持力度有所下降。那么在十月七号的时候，央行又发布了一个公告，说从2018年10月15日起，下调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人民币存款储备金1%，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降准。是降准1%之后呢，会有大概7500亿的资金去流放到市场上。那么从表面上来看，这样的一种政策调整对于楼市来说可能是一个利好现象，但是在央行在发布这个消息的时候呢，他同时还称将继续实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同时呢他也说要严格控制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也就是说，他这种表面上看起来是向社会上去释放资金，但其实这种资金是主要支持在实体经济，而对于房地产市场呢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那么10月28号的时候，住建部网站又公布了中共住房城乡建设党组关于巡视整改进展情况的一个通报，将巡视整改进展的情况予以公布。同时呢，这个通报也说要加快建立和完善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一个长效机制。也就是说，从目前来看，国家这种房住不炒的调控主基调并没有改变。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调控已经调了这么长时间了，然后市场呢也已经出现了一些下行，那么政策上会不会有所放松呢？但其实从国家层面上来看的话，国家现在的这种对于稳定房地产市场的这种信心和决心也是在不断的上涨的。从北京的这种政策上来看呢，就是10月29号的时候，北京市住建委发布了一个关于严格违规转租转借公共租赁住房家庭资格管理等工作的通知。这个的话也是主要是针对于前段时间的时候，北京市这边的这种公共租赁住房出现了一些乱象而发布的一个通知。那么这个通知呢，其实就是主要是用于，第一个是它是想要规范北京市这种公共租赁住房这种资格管理的一种状况，同时也是为了稳定这种租赁市场。也就是说，不管是从国家层面还是从北京层面来说的话，现在第一是调控现在已经进入了一种微调状态，第二呢是国家现在已经开始要加强市场管理，同时呢也要加强一下对于租赁市场的管理。因为只有 发展租赁市场，只有租赁市场这边比较稳定了，比较和谐了，然后人们可能才会比较安心的去选择租房，而淡化买房的这种意识。 嗯，所以也说啊，这个大家也知道现在这个微调的这种状态哈。刚才你也提到这个租房这事儿，说到租房这事儿，其实我觉得咱们可以聊一聊哈，就是你觉得可能未来租房它整个无论是从政策上还是从整个市场表现上，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租房市场。 嗯，其实从租房市场来说的话，国家现在就一直在大力的发展这种租赁市场，比如说去年的时候，国家是选了12个城市作为租赁试点城市，后来的时候国家又选了15个城市作为集体建设用地一种用于租赁的一种政策，也就是说国家现在它的发展重点呢是在于租赁市场，因为大家都清楚，就是现在的房价可能会相对来说稍微高一些，而那么之前呢，中国人都会有一些买房的习惯，那么现在他想要去大力的去发展租赁市场，因为其实从国外的这种发展经验上，从国外的这种发展经历上来说的话，租赁市场的占比是一直来说是比较高的，那么中国呢是由于这一些观念的原因是一直比较偏低，那么现在呢其实是想要通过发展租赁市场来解决一下现在不管是住房的这种供不应求啊，还是这种房产市场过热的这种不太正常的一种现象，其实都是可以通过租赁进行来调节的。那么国家不仅是从政策上支持，它同时也从那个不管是从资金上还是从企业发展上，因为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就是像万科啊，像万科，像龙湖，还有甚至像碧桂园、恒大等等这种大型的房企，他们现在所倡导的一种发展模式都是多元化。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在逐渐的想要去地产化，然后拿出公司的一部分人力和财力去发展租赁市场。那么从这点上来说的话，那么我个人觉得未来呢就是这种租赁市场它的规模会发展的会越来越大，因为现在不管是从政策啊还是从企业包括还有这种从用户的角度来说的话，大家可能对于租房呢可能现在逐渐的能够接受一些，然后慢慢的去接受它，从一线到二线，甚至到再往后的话这种3、4线，而且随着这种长租公寓的这种不断的去发展呢，人们租房的这种生活居住的品质其实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其实甚至是有可能比你买房住的还要好一些。你像一些长租公寓，像博裕还是像龙湖的冠裕，他们其实都是有一些公共区域啊，其实还是生活蛮方便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呢，租赁市场未来的发展前景是特别的好的。 对，所以呢就是租赁市场如果真正的这个发展起来，其实对我们来说很多这个平抑一些房价呀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嘛。 对对对。 因为以前可能大家都是老中国人嘛，所以都老是觉得说还有个根儿是吧，我要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房产啊。但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确确实实已经转变这种观念了。之前也说到别说这个现在90后和00后了哈，就是很多80后70后他们都在转变，就是也会觉得说把自己原来的房子卖掉，我可以投入到各个领域去进行这种资金的一些情况。那我有了这个钱之后，我可能他当然他也懂一些这方面知识哈，然后用他去运作之后呢，可能我用这个钱也足够我去比如付房租，而且还能租得很好哈。 对对， 一个月比如说我可能想租别墅租别墅是吧，然后我想在单位边上租一个就边上租一个哈等等。所以呢就是我觉得以后租赁市场如果说能够更加的从政策上更加的完善，比如说可能不会出现那种好像租不了2天，然后这个东家给你轰走了是吧，或者说没事滥意的这种涨租金的这种情况啊，稳定我觉得就会很好啊。 对，所以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因为现在的这种对于租赁市场的这种政策都是就是政策上来说的话一直在强调我要稳定这个市场，我要打击这种租赁市场的一种非法行为啊，非法销售啊，非法渠道等等，其实就是为了稳定市场来稳定人心，就是让我们去安心的去租房。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关于北京这个从10月份的一个表现，然后来说一说现在北京楼市市场的一个情况哈。当然大家如果说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因为我们也是直播的节目。那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啊，同样您也是希望把您的这个房子还有这个大概的装修的时间、位置、电话、姓名一定要告诉 诉我们，因为现在呢排队的朋友还是挺多，虽然说现在是淡季吧，但是呢排队的朋友还是挺多的，像十一月份十二月装修的朋友挺多，那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因为之前你要打出一个月的时间来进行设计呀、等等，跟您这个包括专家跟您进行沟通啊等等很多事儿，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啊。好的，那我们下面继续来说哈，刚才说到了一个北京的这个政策方面的一个总结，对吧？那下面我们来说说这个土地市场，因为可能大家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哎呀，你这个土地市场和我们老百姓好像离得挺远的，那个不都是开发商的事儿吗？其实不是，我们从这里面也能看出一些门道哈，对吧？来我们说一下北京这个土地市场一个目前的一个情况。 其实可能就是刚才像主持人说的，可能就是有些民众可能会觉得，哎呀，土地可能是和开发商有关的， 对，跟我没关系。 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在房地产市场呢，就是有这样一句话，应该很多人应该都清楚，就是短期看金融，中期看土地，然后长期看人口。那么土地呢，对于整一个市场的一个供应状况，还是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在做市场研究的时候，其实对于土地呢也是经常一直在去关注再去研究。那么从近一年的这种北京市的土地市场供应和成交面积上来看呢，就是这种北京市目前的这种土地的供应面积和成交波动来说会比较大一些。十月份的时候，土地供应面积是95.39万平方米，它环比上涨了123.66%，成交面积呢是24.09万平方米。然后在进入四季度之后呢，在供地计划的这种压力下呢，推地的这种节奏不断的加快。其实应该现在来说的话，可能在北京市场可以看出有这样一个趋势，就是从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在推土地的时候，大概就是从比如说2016年的时候，2016年房价上涨的时候，人们可能没有，可能人们只关心到了房价，却没有关注到2016年的时候，北京市这边推出的土地是相对来说是很少很少的，相对于往年来说特别少。那么从2017年呢，就是2017年之后，北京市政府逐渐加大了这种加快了这种供地节奏，也加大了这种供地的规模，而到了2018年的这种供地的速度更加快了。尤其是前段时间的时候，北京市政府这边就是推出了一个计划，就是我未来的时候要供地66块。从这个不管是从数量上看，还是从土地的面积上看，还是从总建筑面积上来看的话，一旦这66块地入市的话，它很可能会在2019年甚至是2020年的时候，对于整体的一个市场它造成一种会对于这种市场上的供不应求的状态会有一个极大的一个缓解。因为大家知道，在供不应求的状态下，也就是说买房的人多但是你供应的新房少的情况下，这种价格它上涨的概率会更大一些，速度也会更快一些。那么当我的供应很充足的时候，那么它这种房产市场就会更加稳定，而土地呢就是起到了这种供应的一种状态。那么刚才是说土地供应它的面积会它的供应供地速度和供地的这种 那个手可以放在那个下面，要不然会有声音。对，好，您继续。 那个，工地的速度和工地的规模在不断的扩大。那么从另一方面来讲的话，有些人可能会听过这样一句话，叫就是面粉贵过面包，意思就是说，哎呀，土地的价格太贵了，然后房价也会相对来说会相对贵一些。那从近一年的土地市场这种成交金额和溢价率上来看的话，其实这种土地的溢价率是逐渐的降低的，也就是说土地的价格它可能没有以前涨得那么快。也就是说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反映现在供地的这种状况。十月份的时候，那个北京市这边的土地成交金额只有177.59亿元，环比上涨了，但是它同比下降了36.97%。而尤其是值得注意的是呢，是十月份的时候土地的溢价率回落至了13.41%。还有一种状况，就是进入2018年以来，北京市这边出现了一种土地市场呢，出现了一种往年历史上少有的一种现象，就是流拍。就是说现在呢，土地有的是流拍了，有的是这种底价成交，甚至是有的是溢价率就很低。也就是说，我开发商作为在拿地的时候，他其实这种 土地的价格已经很低了，这就预示着在2019年或者在2020年，因为这种从拿地到我开盘的话，可能中间需要大概一年的时间。也就是从2018年的土地市场，我们就可以去判断2019年或者是2020年的一个市场状况。那么从溢价率上来说呢，现在地价便宜了，那么到后期这种拿地的项目去开盘的时候，房价肯定也会相对现在来说要比较稳定一些。那么从土地市场的话，我们大概是可以预知到，2019年、2020年的这样一种市场会维持现在稳定的一种状况。 嗯，好的。刚才其实在你是在说的过程当中哈，我们也聊到了这个新房这个事情是吧？ 对。 那我们现在北京这个10月份，包括11月份哈，这个新房的市场的一个现状是一个什么样子？反正之前基本上看到这个新房还不是特别的多。 对对对。那么新房呢，就是从数据上来看的话，北京其实现在新房的销售情况看似是比较好的，因为十月份的时候它的销售额是210.45亿元嘛，刚才已经说到，虽然它的环比是下跌了8.36%，但其实整体上来说的话，十月份的这种新房销售，或者说我们北京市新房这边从8月份开始，因为8月份开始有一些限定房集体入市，8月份、9月份、10月份它的新房的销售额都是相对来说今年来说的话是比较高的一个水平，但是只是说因为它入市的限定房会比较多一些。那么受政策的影响呢，就是在均价方面的话，销售均价其实是一直在不断的走低的。尤其是比如说我们去年2017年的时候推出了那个限价地，然后大家会觉得啊，那个这块土地这个项目可能是限价，比如说我限价4万或者限价4万5，那么开发商可能在往后再卖的时候呢，肯定会按照这个最高的这个限价他去卖，因为他不想卖便宜嘛。 对。 但是去年的时候市场上普遍是这样认为，但是到了今年呢来看的话，限价的这种项目在销售的时候，很少有项目去可以按照那个限价的那个最高限价去出售，因为如果你价格太高的话，买的人比较少。而且从去化率上来看的话，一是今年的这种十月份，从8月份以来，尤其是十月份这种大量的限定房入市，然后呢供应特别充足，但是从需求上来说，因为是一直处于一种政策高压状态嘛，而且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又出了一个公积金的一个新政，然后有一部分需求呢其实是被政策得到了一些抑制。那么现在这个市场短暂的一个情况就是一个供大于需的一个状况，因为现在它的供应面积远远要大于它的成交面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呢，北京市的这种新房价格是处于一个不断走低，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嗯，哎，那说到这个新房哈，就是能不能跟我们说些区域吧？比如说有些朋友说，那我现在这个既然它持续走低的话，那我是不是可以看一下，对吧？那看的时候，比如说哪些区域相对来说性价比比较高，然后呢也算是品质也好，或者各方面配套吧，都还不错的，有没有一些区域跟我们讲一下？ 其实这个北京市的新房后来在不管是从拿地到你的项目开盘，其实大部分都集中在了五环左右， 是 甚至是在五环外了， 城区里就很少了，基本没有， 城区里基本就已经比较饱和了嘛。 对对对。 那么所以我如果说让我推荐的话，我还是比较建议一些近郊区的一些地方，你比如说像大兴，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已经北京市政府这边已经连续出了好几个政策，说我要去发展南城，我要有一个南城计划，包括丽泽桥金融圈那边的发展状况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不错的，然后现在已经一些配套设施啊，一些企业啊都已经入驻了，都已经慢慢的逐渐发展起来，然后随着第二国际机场这样的一种引入呢，可能大兴啊就是往南部的一种发展态势是越来越好的。然后所以说如果让我推荐的话，我个人觉得大兴比较好，然后还有就是亦庄，因为亦庄的话现在大家对于这种高新技术可能并不是很陌生的，因为不管是开各种会议的时候，国家一直都在大力强调说要用高新产业高新技术去拉动中国的这种经济的增长。那么亦庄呢，它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区域，它有京东方等等一些其他的一种大型企业，他们会拉动这种当地的这种因为你比如像京东去了之后，他们去引进了一个就是附属小学啊、附属中学啊等等，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配套设施都会逐渐的更加完善， 而且现在修了地铁，然后有些其他的一些公路啊、公交啊等等，这种交通呢又会比较好一些，所以我个人觉得未来的话，其实这两个地方还是比较不错的。 那这两个地方可能针对的人群啊，就是比如说像大兴是不是还是刚需会多一点，那亦庄呢感觉哈好像就是这种改善的会多一点，是这样吗？ 其实你感觉恰好是相反的。 相反的、 哦、因为在亦庄的那个地方，亦庄是因为它属于新开发的一种区域嘛，那么新开发 是在哪个地方会比较多一些？因为以前的这个亦庄的老区域嘛，可能还真的确实改善性多一些。那你说的那个大概是 和我大概说的是，就是那个比如沿着地铁线走的，就是走到京东那边 啊， 就走到荣源路那儿，那个因为可能一些老的城区啊，因为我们在以前盖房子呢，房子都比较小，所以可能是刚需要多一些。但是我们现在再去盖房子呢，可能就是更加的是想要去，一是房子的质量好了，然后户型也好了，然后国家放开二胎之后呢，这种对于三居室的需求是在不断的上涨。那么开发商在重新做这种产品设计户型的时候，他可能会更多的要偏向于这种三居室，然后恰好呢，亦庄那个地方呢，房价又不是很高。所以买一个三居可能相对于人们来说会更划算一些。那么大兴那儿呢，是因为大兴它的主城区可能要相对来说，相对亦庄来说可能要稍微大一些，然后尤其是沿着四号线你往南走的时候，会发现一些老的房子可能会多一些。那么新开盘的呢，它可能离着地铁又稍微远一些 啊。 那我们再去选择房子的时候呢，还是要尽量的去选择地铁近一些的。对 对， 你说你看我住在大兴，你感觉离着中关村那边很远，或者我离着那个西单这个地方很远，但是其实你只要坐上四号线 就到了， 就直接就到了。 对对对，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先上半段哈，先跟大家聊到这儿。那下半段呢，我们会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比如说像二手房的一些情况哈等等。那我们先进入整点广告，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 这一次我执着面对人性的沉醉，我并不在乎是错还是对，就算是深陷，我不顾一切，就算是执迷，我也执迷不悔。别说我应该放弃，应该睁开眼，而不是谁，

嗯，对的，因为从那种住房市场来说的话，它的产品会特别多，像有保障房、刚需改善、高端别墅等等等等。那么我们市场上再去做这种调整的时候，是要全都顾及到的。所以这一次呢，其实对于这种实施对于保障房质量的一种把控呢，其实也是避免说有一些开发商或者一些其他的机构会觉得这种保障房呢会在存在偷工减料的这种状况。 嗯，没错。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条信息。你提意见了吗？近日呢，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呢结束公开的一个征求意见。专项附加扣除标准是多少？那减税力度有多大？哪类人是最受益的？单身税的这种解读成立吗？那这个四个焦点问题呢，是持续引发了一个关注哈。关于这个个税的问题， 关于这个个税的问题的话，前段时间其实关注度还是蛮高的。那么现在呢，这种政策就已经出台。专项抵扣呢大概分为六类，一类的话就是子女教育，第二个是继续教育，第三是大病医疗，第四是住房贷款利息，第五个是大家更为关注的就是这种住房租金，第六个是赡养老人。那么从这六点来看的话，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房价上涨呢，这种购房压力会逐渐的增大，那么国家也是想从这种个税抵扣的这种途径呢进行出发，来缓解一下大家对于购房的这种压力。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六项它的覆盖面其实就已经很全了，就是基本上就已经排除，就是把我们日常中这种大的生活花销呢都已经考虑在内，而且在实施的时候是以住房的，尤其是北京这边，它的住房的抵扣呢要大于它的购房的这种抵扣。从这一点上来看呢，其实也是可以看出来政府对于租赁市场的这种鼓励和支持的一种态度。 关于个税这事儿哈，之前可能也有朋友问的说，那我是不是要跟自己单位说一下还怎样？我觉得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吧，就等真真正正都落实好了之后，可能我觉得比较大一些的公司应该会做一个各种样的一些调查，对吧？ 对， 就比如自己的职工你有哪些项，是不是我可以去抵扣之类的。 这种制度肯定是不断的在进行完善嘛。 对对对，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三条信息啊。针对社区服务资源不足的问题呢，北京市在加强政府基本的公共服务建设的同时呢，充分的发挥首都优势，来鼓励驻地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向社区居民去开放内部的服务设施，共建社区之家，让社区居民呢共享食堂啊、停车场、文化健身设施等一些公共的资源啊。 其实这点来说的话，我个人觉得是对于这种公民的这种福利是提高的还是挺多的。因为大家都清楚，在北京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方，就是尤其这种公共福利这种用地的话，它是特别的少，这种资源呢也特别的少。那么通过这种共建社区之家的这种办法呢，其实可以很有效的去实现了这种食堂呀、停车场啊，还有这种文化健身设施这种公共资源的充分利用。这样的话 不浪费嘛。 对对， 就比如说我就特别喜欢到各个大学的食堂去吃饭。 对， 是吧？说以后可能会不会有这种，当然学校是归学校啊，只是说比如说都周围有一些这种企事业单位的，是吧？ 对对对， 完完全全可以是不是可以面向一些社区哈， 就是一些简单的健身器材啊，停车场其实完全可以共用。 没错。好的，我们来看下面的一条信息哈。图纸上呢形如船这个航船的这样一个区域啊，现实中呢是12平方公里的北京通州文化旅游区，那恰恰贴合着通州千帆万里盛世漕运的这样一个运河文化。那日前呢，从通州文化旅游区的管委会获悉呢，文化旅游区大部分市政基础设施呢已经开工建设了，环球主题公园的一期的规划方案也已经取得了审查意见，主体工程会在年底去动工。哎呀，通州这个地方真的是越发展越好了。 对对对，它其实通州的发展其实是我个人觉得它的发展是很科学的，就是有很好的这种规划，我先去发展那个居住，后来的时候我又去发展商业，然后我再去发展商场，然后在后期的话我再去发展像类似于这种娱乐设施啊等等，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文化方面， 对，文化这样的话其实就使得整体呢通州呢就是包含了各种业态的这种一种建筑和市场，在这儿就是足够满足在通州居住的所有需求。 所以我觉得通州以后真的是，以前老觉得说就是一个城乡结合部，但是现在真的是不一样了啊，变化真的 特别远。 对，变化现在太大太大了。好，来看最后一条信息。 随着甲醛门、黑中介等租房市场乱象的接连被曝光呢，长租公寓的行业未来的健康发展啊，也引发了业内的关注。记者也是了解到，说一方面呢，投资回报周期过长，盈利难，变成长租公寓发展的一个紧箍咒；另外一方面，企业呢是为了追求头部效应，不计成本的做大规模，来抢占市场的先机。另外呢，住房租赁市场的监管的盲区和顶层设计的缺失呢，也给了一些不良企业打擦边球的这样一个空间哈。所以说到这个长租公寓啊，到底怎么样能够健康的发展啊，现在是一个要长期考虑的一个问题。 对，其实长租公寓呢，它现在来说应该还处于一种初期发展一个阶段 萌芽状态是吧？ 因为就是你任何一种不管你是产业还是一种行业，就是你处在初期发展的时候，其实你是摸索着往前走的。不管是你一个市场，还是你是一个运营商，还是甚至是国家监管、国家政策等等，其实都是一开始都是就是不太适应、不太习惯，必然会造成一些现象。你比如说像这种前段时间比较特别火的这种甲醛门和黑中介，这种现象是一旦监管不力的话，就很容易造成这种现象。那么后期的时候，肯定会随着这种问题的不断曝光，然后随着就是这种政策还有政府的这种监管的力度的不断加强，随着这种企业的发展不断完善，那么这种事情呢，肯定会越来越少。一个行业它会，尤其是现在这种居住的需求要远远大于以前，因为现在房价上涨嘛。 对。 那人们对于这种租房居住的需求要大于以前，那么未来的话，我觉得这个市场会，现在来说可能会有一些缺点吧，那么未来会越来越发展的越完善。 没错。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哈。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房产的问题呢，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想报名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啊，同样您要以这个姓名电话，包括您房子的大概位置以及要装修的时间啊，要尽早的告诉我们，因为现在排队的朋友还是比较多哈，所以大家尽早的报名。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来说说这个房产的一个情况，主要的哈，从十月份的情况来看，那刚才上半段我们聊过了新房啊，那我们下半段来说说这个二手房。二手房呢，我觉得真的是慢慢变成了我们整个购房市场的一个主力了啊，因为毕竟它的位置在那儿呢，是吧？然后配套在那儿呢，包括可选的余地是吧，也在那儿呢啊。来说一下， 像这种北京的话，它其实在几年前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了这种存量房的一种市场， 对， 就是说它的二手房的交易其实是要大于它新房的这种交易。尤其是你在现在再去看这种新房项目的话，大部分都在五环外， 是 有些人可能会比较嫌弃，因为离工作的地方 太远了， 我们工作的地方一般都在五环里嘛，都在里边，比较远，所以二手房市场呢其实一直是近几年一直是北京市这边市场成交的一个主流。那么十月份的时候呢，北京市这边的二手住宅仅仅成交了8879套。大家可能对于这个数字呢可能是 没什么概念， 对，没什么概念。那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个数字，就是五月份的时候，我一个月的成交量还18000套呢。结果到了十月份的时候，一个月是不到9000套。也就是说，你现在十月份成交还不如五月份的那个一半儿。一方面呢，是因为十一的国庆假期，它因为有7天假期， 比较长。 对，往签呢，因为假期期间是没有往签的，所以它可能成交量比较小一些。那么我们后来再折合算了一下，说你8879套，我只算工作日的话，大概是，一天成交是490多套，不到500套。那么这个数字呢，如果说我按照正常的情况来说，我一个月给它算24天，那么500套的话，这就12000套。12000套呢，这个数字对于北京市这有一个有着2000多万人口的这种有着庞大这种购房需求的城市来说，一个月12000套是一个比较偏低的一种水平。也就是说，现在从数据上来看呢，北京市今年的这个十月份的网签数量并不是很高。那么从历史上每一年的这种十月份来看，我们之前研究过，是从2009年的十月份到2018年的十月份，就是这10年的十月份。那么2018年的这个十月份呢，从历史上来说，它是仅仅高于2011年和2017年，还就是稍微高一，比2014年要高一点。2017年严格上来说的话，2017年不太应该计算在内，是因为2017年的时候正好处于一种 新政状态， 对，新政的一种高发期，所以它不好去用它作为一个市场的一种衡量。那么 如果它我们看一八年十月份它这种8800多套呢，只比2011年的十月份和2014年的十月份要稍微高一点。 嗯， 也就是说从过去10年的这种历史状况来看的话，2018年的这个十月份的这种成交呢，也处于一种算是中等偏低的这样一种水平。尤其是这段时间，就是我觉得很明显，就是在公积金新政实施之前的时候，在新政实施前最高的时候，一天是成交了是网签了2200多套。比如说现在新政，就是公积金新政对于这种市场的一个影响，在十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显现出来了。 嗯， 那么同时我们也可以从这种新政的状态上就可以看出一种趋势吧，算是就是政府对于市场的这种调控，可能就是想让它稳定在大概是12000，或者说就稳定在现在的这种一种状况之下。因为这样的话，不管是从价格上还是从网签量上，相对来说都是比较稳定的。 所以就说从这个二手房我们也来看出来哈，就是基本上这个稳定的这种情绪是一直存在的，是吧？那我们也来看一看这个区域哈。因为可能有些朋友，我们这边也有朋友来问到一些区域的这个房子怎么样啊，我们先把整个的这个区域的情况跟大家来聊。我估计可能还是朝阳区最高吧。 对 啊， 是朝阳区的话，它的因为它面积比较大嘛，而且它的居住区特别多，所以说朝阳区它的这种不管是从我们监测的挂牌量还是从它的成交量上来看的话，都是遥遥领先的。那么有一点呢，其实朝阳也特别好，就是我们在去做这种挂牌房源的涨价和降价房源的时候，也可以发现朝阳它的降价房源量是在各个城区里是最多的，而且是遥遥领先。 是。 那么在我们那监测的过程中发现，十月份的时候只是朝阳区就有了12101套的这种降价房源，也就是说它的成交特别的活跃。 嗯， 而且朝阳呢，它的这种你的产品的选择特别多。 对， 你从1居、2居、3居豪宅等等等等， 对对，都有， 就是，都有。 嗯，而且主要是好多还很新嘛， 对 吧？它不像是东城西城是吧？ 对， 你想找到一个新点的这个好难呀，啊，是吧？ 对对对 对，所以大家选择的余地也是会比较的大一点啊。 嗯， 那说到这儿呢，正好我们这边有一朋友想问到关于也是朝阳的一个房子，就是在长营地区。因为之前我们也是跟大家一直也在说长营地区呢，其实还算是整个这个朝阳地区当中价格比较低一点的，而且呢它的可选余地比较大，再加上它各种配套还都比较齐全，所以性价比很高啊。他就想问一下，就是新天地小区和万象新天，说哪个小区的交通方便一点，价格多少啊，说买个哪个小区好一些，比较具体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长营那个地方呢，其实我也觉得那个地方是很适合居住的一个地方，因为它的周边的这种像社区，我不能说这种项目，应该因为它很大了，所以应该称之为社区。它的社区发展规模是比较大，而且生活配套呢也特别的多，而且它的很大的一个优势在于，它可能是后期新建的，然后周边呢都是一些新的房子，然后你看见新的房子的话，可能自己都觉得这种感觉自己生活在都市里，不像你可能东西城它的房价很高，但是你去了之后感觉都是平房啊，胡同， 对， 有种穿越的感觉。 嗯， 然后但是长营那个地方呢，它的相对从整体那个朝阳区来说的话，它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 嗯， 因为朝阳呢，就是不管是从，因为它有一个望京，然后还有孙河，还有比如白子湾那边，他们那边虽然也是属于社区，但是它的价格会 挺高的 、都6万往上了。 嗯， 然后长营那呢可能也就3万-4万的这样一种状况。 啊，3-4万可能没有了，但是我觉得怎么也得5万吧。 有 5万多吧。 对，5万左右，4万多5万。 4万多可能都没有了，现在基本上要在5万左右。但是再怎么说它也是5万多的价格，对吧？就是因为那边我还算比较熟悉哈，就是可能4万多，确实你如果要找一些真的是户型好差的，或者说是在没有电梯， 可能离地铁远一些， 比较远一些，再加上他年龄就是比较长一些的，因为老了，我可能能找到4万多，但是也基本上快5万的价格了。 嗯， 然后如果您找，比如像刚才他说的这两个小区的话呢，都要在5万以上，可能有的可也会达到6万，因为比如像一些这种户型比较好的这些哈，但是呢，毕竟他还属于5万家，对吧？所以还是比较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地方。 对。 所以在选择小区的时候，其实还是要看一下你自己想要的一种居住环境啊，居住状态是怎么样的。比如说你想要两居还是三居，你想离商场近还是离地铁近，还是说我要小区物业好，小区绿化好等等等等。这些的话其实我觉得在选择的过程中都要看一下自己更喜欢的是哪种，因为每一个小区都会有自己的优缺点嘛。 嗯，没错啊。所以说呢，就是我这两个小区我还是建议万象新天，因为它周边比如说像超市啊，包括离着地铁近啊等等啊，交通啊等等也算。它那旁边好像那小区自己本身边上有也有幼儿园啊，相对来说我个人觉得可能会更好一点，因为它的那个从也是从这个一居一直到别墅产品都有，就是你可选余地还是比较大一点的，所以还是建议这个小区更好一点。当然你自己看嘛， 对 啊， 根据自身的情况嘛。 对，然后新天地基本上都是这个，就是类似这种两居三居这样的产品会比较多，就是选择的这个范围会小一点啊。好，那另外呢，有些朋友有什么要的问题吧，我觉得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哈，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说到这个二手房呢，这个那如果像专家我们来建议一下啊，你觉得可能还是朝阳区更好一点，是不是？ 对，就是如果说是从你的居住需求上来说的话，就是单纯的考虑居住需求。当然这一点的话，我觉得还要看一下你工作的地方，因为朝阳的话它有一个优点在于它在北京的东边，然后地铁六号线一号线等等还有一些其他的十四号线都很方便，所以居住在朝阳的话，你不管是在北边上班还是在南边上班的话都会比较方便一些。 嗯，没错。好的，我们看看还有三分钟的时间哈，我们要不然再说一个北京这个线上的一个拍卖市场的情况，因为这个可能很多老百姓觉得说离这好远啊，就是很少有人在线上去买房啊。 对。然后关于这种北京的这种线上拍卖呢，是我们这边和阿里拍卖那边进行合作，然后出的一个数据。十月份的时候，可能之前的时候人们对于买房子的概念理解只是从市场上买，然后对于线上呢可能了解的不是太多，所以说现在的北京这种线上的拍卖市场呢相对来说体量要小一些。十月份的时候它的线上拍卖市场上成交了只有83套，而从物业类型上来看的话，住宅只占了拍卖房源的61%。但是我个人觉得这种拍卖房源呢它的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因为你从溢价率上来看的话，北京市过去这一年，它过去半年这种每个月的这种房产拍卖的溢价率大概是在15%到25%之间，也就是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那十月份的时候这种线上拍卖市场成交房产的溢价率是18.6%，仍然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就是人们比较倾向于，因为线上拍卖的这种房产它可能会交易的过程中有一点点麻烦，但是它的性价比会比较高，所以好多人还是对于线上拍卖呢是比较青睐的。从那个这种拍卖的这种溢价率分城区来看的话，西城区和怀柔区呢是溢价率是比较高的，西城区的溢价率是30%，那么怀柔区呢溢价率是28%。从那个我们说一直刚才也一直在说这种一居两居三居，从这种产品分布上来看，目前呢拍卖市场线上拍卖市场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就是以前的时候可能拍卖的更多的是中高端产品，那么现在呢这种拍卖的市场上中高端产品的占比是越来越小的，那么刚需和改善型的这种产品它的占比会越来越高一些，那么很有可能未来的话这种线上拍卖市场，不管是你渠道成熟还是流程成熟了之后，整体市场成熟了之后，可能更多的人甚至是有一些刚需都会很认真的去考虑这种线上拍卖的一个市场。 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财富大搜索。那明天呢我们会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其他方面的一些房产信息。那大家如果想报名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把您的这个问题包括您的比如说要装修的时间呀，房子的位置啊，还有您的姓名电话一起呢要发送给我们啊就可以了。好的，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见。 倔强的表情就这样隔离了我们相处，我的脸庞不再体贴退让，沉默的对话就这样取代了我们想聆听。